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，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39集。瞟到第三眼，蓝忘机还是垂着眸子没说话，也看不清表情。见蓝忘机迟迟不答，魏无羡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以前蓝湛都是要意见的，为什么今天不说话了？如果他这次改要两间房，就说明他确实介意了。可如果他还是要一间，也不能说明他就不介意，也许只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介意，好让我也不介意。介意来介意去，老板娘果断自己回答了自己，铿锵有力的道， 一间房是吧？一间就行了，我这儿的房间呐，两个人住也舒服，床不挤人的。 等了片刻，蓝忘机没有出言反对，魏无羡的心和脚底这才不飘了，暂时落到了实处。老板娘推开一扇门带他们进去，果然够大。老板娘道， 哎，二位要用饭吗？我们厨娘手艺可好了，做好了给你们送上来。 魏无羡道，要的，不过现在不用，晚点吧，虚实再送过来。老板娘满口答应着出了门，她前脚走，魏无羡后脚刚要关门，忽然追了出去，说道，老板娘。 哟，公子有何吩咐啊？ 魏无羡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低声道， 晚上送餐时烦请弄些酒来，劲儿越足越好。老板娘笑道，那是自然。 交代完了，魏无羡这才若无其事地回了房，关上门坐到桌边。蓝忘机伸过手来按住了魏无羡的脉，虽然明知这只是在给自己检查身体状况，但在那两只白皙修长的手指顺着自己的腕部往上游走，慢慢揉压的时候，魏无羡放在桌下的另一只手还是微微蜷起了手指。花费了将近小半个时辰给魏无羡检查身体，蓝忘机道，并无大碍。魏无羡伸了个懒腰笑道， 哎，多谢。 他见蓝忘机神色凝肃，眉宇不平，说道， 韩光君，你在担心泽无君？我想金光瑶对泽无君还是留了几分敬意的，而且泽无君修为比他高，对他已有了防备，倒不一定会中他的招。我们尽快破解了观音庙的阵法，争取明日啊便继续赶路。 此事蹊跷。 什么？ 兄长与金光瑶交好数年，金光瑶并非冲动嗜杀之人，从不贸然动手。 嗯，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。金光瑶不是说不狠，但能不得罪的就尽量不得罪。 此次乱葬岗之事铺张且急躁，不似他行事风格。 魏无羡想了想道，乱葬岗上那一场成了便成了，万一暴露了，那就是逼着玄门百家与他为敌，风险是挺大的。 也许有更多隐情需要探查。听蓝忘机这么一说，魏无羡心中叹了口气，想到其实比起这些隐情不隐情，我现在更好奇断袖是不是会通过线射传染呢？想着想着，连日的倦意上涌，魏无羡揉了揉太阳穴。蓝忘机道， 你休息吧。 嗯，好。说着魏无羡坐到榻上，蹬了靴子往后一躺，韩光君你也……说到这里，魏无羡就发觉了一个尴尬的问题，屋里床榻只有一张，若是蓝忘机也要休息，那就得和他躺一张床上。虽说这么多天来他们早在一张床上睡过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可自从江城在莲花坞祠堂的一番大骂之后，许多事情仿佛都变得微妙起来。 现在别说是叫蓝忘机过来跟他躺一起了，就连刚才要几间房都让蓝忘机纠结了好一阵。蓝忘机道： 不必。 魏无羡又微微支起身子道：那怎么行啊，你这些天意……话一出口，魏无羡又后悔了。如果说完之后蓝忘机一想这么麻烦，觉得还是要两间房比较好，岂不更加尴尬？蓝忘机道： 我不用，你休息。 魏无羡摸摸下巴道： 哦，那我就躺一会儿，你申时叫我吧。 看着蓝忘机端坐在桌边，已开始闭目养神，魏无羡这才再次慢慢躺下。他枕着自己的手臂，盯着屋顶看了一会儿，翻了个身，背对蓝忘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瞪着一双眼睛，无法安心入睡，忍不住在心底焦躁起来。魏无羡之前发疯撒野的时候，说他非要躺在蓝忘机身边才能睡着云云，自然全都是鬼扯。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，这鬼扯却似乎变成事实了。魏无羡心道：这可怎么办呢？难不成我今后不睡有蓝湛躺着的床就睡不着了？翻来覆去挣扎好一阵，魏无羡才终于勉强合上了双眼。昏昏沉沉不知多久，一觉醒来时，窗外天光早已消失，恐怕连酉时都过了。魏无羡一下子坐起来，身后传来异响，回头一看，蓝忘机合上了一本书。魏无羡道： 蓝湛，你怎么不叫我呀？不是说申时起来吗？ 养足精神，恢复体力，不急于一时。 魏无羡这一睡就睡了大半天，这大半天里蓝忘机估计也就下楼拿了本书回来看。魏无羡心中微觉愧疚，跳下床道： 哎，对不住了，我睡昏了头了，你也躺躺吧。 蓝忘机道：无妨。 正在此时，有人敲门，老板娘在门外道： 二位公子，我送饭来了。 魏无羡这才知道原来已经虚实了。蓝忘机开了门，老板娘端来的托盘里果然有一只酒壶和两个小酒杯，进门便道： 哎呦，看情形，这是一觉睡到现在吗？ 魏无羡越发内疚，干笑几声。老板娘把托盘放到桌上说道： 二位公子打哪儿来呀？外地来游玩的话呀，那确实累，得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再玩嘛。 魏无羡随口道：姑苏来的。 是吗？难怪啦。我就说二位公子这般俊俏的人物，一定是江南那种人杰地灵的水乡才养得出来的。 蓝忘机恍若未闻，魏无羡哈哈笑道： 哈哈，不跟他比，他可比我俊多了。 老板娘道：他是俊，你是俏，不一样的，但都好看。 哦，对了，哎，你们来玩的话，可以去咱们云平城里那座观音庙看看。 魏无羡正要向老板娘打听观音庙，恰好他自己提起来了。 魏无羡道：那观音庙我们白天见过了，建在城里的观音庙倒也少见呢。 老板娘道：是啊，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也吃惊呢。 啊，老板娘，你什么时候来云平城的呀？ 都有8年了吧。 那时候就有这观音庙了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在城里建观音庙吗？ 这我可就不清楚了，反正那观音庙香火可旺了，云平城里大家遇上什么事儿都会去那里祈求观音菩萨保平安，我没事的时候啊也去烧几炷香。 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此地助阵的修仙世家呢？ 魏无羡问完了才想起，助阵此地的修仙世家岂非正是云梦江氏？谁知老板娘撇了撇嘴道： 找他们哪儿敢呢？ 哦，为什么不敢？ 二位公子，你们不是云平城的人不知道， 我们云梦一带的地界呀，都归江家管。那家的家主脾气差得很，吓死个人。人家属下早说了，一个世家管那么大一片地盘，每天都有近百起小鬼啊、小妖啊捉弄人的小事发生。要是件件都立刻派人手赶去处理，忙得过来吗？没闹死人的，就不是厉鬼恶煞。不是厉鬼恶煞的鸡毛蒜皮，就别拿去叨扰他们。哼，这是什么鬼话呀？等死了人再去找他们，那不就迟了吗？ 其实，非厉鬼恶煞等严重事端不出，这几乎是较大的世家们默认的一条规定了。所谓逢乱必出，虽然多年以来都被众人所赞扬，但真正做到了的也只有他身边的蓝忘机一人而已。老板娘又道， 再说了，莲花坞那地方太恐怖了，谁还敢再去啊？ 魏无羡把目光从蓝忘机沉静的侧脸上收回，一怔，问道， 莲花坞恐怖？莲花坞怎么恐怖？你去过？ 老板娘道，那地方我是没去过，可我有认识的人因为家里闹凶去过，结果去的不巧，那个江宗主正手里挥着一条发光的鞭子在他们家的教场上抽人，抽的那叫一个血肉横飞，惨叫连天。有个仆人好心悄悄告诉他，宗主又抓错了人，这几天心情很不好，叫他千万别撞上来讨个不痛快。他吓得呀，把提过去的礼品放下就跑，再也不敢登门拜访了。 魏无羡早就听说过，这些年来江城到处抓疑似夺舍重生的鬼道修士，把这些人通通押回莲花坞严刑拷打。想是这老板娘的熟人刚好撞上江城在泄恨，当时江城会是什么样的一副狰狞面孔不难想象，也难怪一个普通人会落荒而逃了。老板娘还道， 还有，我还听说另一个人也是被吓走的。 魏无羡道，被什么吓走的？ 总不至于又恰好遇上江城在抽人，江城究竟抓人有多勤快，抽人有多频繁呢？ 老板娘道，不是不是，也是算他倒霉，那个人姓温，偏生那江宗主啊，不共戴天的大仇家也是姓温，他把全天下姓温的人都连带恨上了，看见都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抽筋扒皮，哪儿还有好颜色呀？ 魏无羡低下了头，捏了捏眉心，沉默不语。好在也不需要他言语，一口气絮絮叨叨这么久，老板娘心满意足了，说道， 说了这么久，耽搁你们二位用餐了吧，我不打扰了，先下去了，再有什么事吩咐我就是了。 魏无羡道了谢，送老板娘出门，转身道，看来我们要查的事得追溯到八年前了，明日再去找几个根扎得深的本地人问问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魏无羡道，不过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八年太长了，可以忘掉很多事了。他举手正要斟酒，迟疑了一刹那，立刻告诫自己，他不喝就算了，若喝了，我只问几句话，绝不多做别的，只问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反正他酒醒了什么都不记得，绝不会耽误什么。如此向自己保证，魏无羡的手这才稳稳地将酒杯斟满，若无其事地推到蓝忘机面前去。魏无羡原本已经做好了蓝忘机不喝的准备，可不知是不是蓝忘机心有所虑，看也不看，端起来就仰头饮尽了。魏无羡将自己的酒杯递到唇边，有意无意地盯着那边的动静，谁知魏无羡只是小啜了一口，立刻呛住了，一阵猛咳，心道， 老板娘真是个实诚人啊，说让他找劲儿越足越好的，他就真找了这么给劲儿的。 可事实上，过往比这烈10倍的酒他都面不改色灌下过， 这次被呛到只不过是神不守舍罢了。魏无羡擦了擦身上的酒水，再一抬头时，蓝忘机已经不负所望地进入了状态。这次蓝忘机坐在席子上就睡着了，仍是正襟危坐，除了紧闭双眼微微低头，和他平时的坐姿并无区别。魏无羡用手在蓝忘机面前晃了晃，全无反应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伸出一手轻轻勾起了蓝忘机的下巴，轻声道， 这几天可憋死我了，韩光君，你可算是落到我手上来了。 睡着的蓝忘机很顺从地扬起了脸，这张脸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因为眸色极浅，眼神偏冷，显得很是淡漠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之态。可闭上眼睛后，轮廓柔和了许多，犹如一尊年轻俊美的玉像，静谧安详，对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魏无羡越看越是着迷，情不自禁拖着蓝忘机的下颌，将脸庞越凑越近，直到近得过分了，在那阵清清灵灵的檀香中忽然回过神来，心道不妙，连忙撒手，蓝忘机的头又垂了下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